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番外一，地球隐身之日下。一整天，唐默都颇有些心不在焉。图书馆每周都会开一次晨会，定在周五上午。唐默站在队伍的最角落，等晨会散了回办公室时，就听见小赵和另外一个年轻小姑娘激动地聊着当红女歌星练于征即将来苏州开演唱会的事。正好走到窗边，阳光刺入黑发年轻人的眼中，他微微眯起眼睛，小赵正好从他身旁路过。 我已经抢到票了，虽然是山顶位置，但是抢的人太多了，手机屏幕都快摁碎了才抢到。 夏日的气息越加浓厚，唐默忍不住抬起手挡住阳光。走过一排排的书架，唐默忽然听到一阵低哑快速的低语，好像有谁在念经一样，语气激昂澎湃。他下意识地想起一个人，走过去一看，果然是神棍。昨天还西装革履说要去上海见女儿，不知结果怎么样。总而言之，神棍今天又变成了往常的模样。他拿着一本玛雅文明消失的秘密，见到唐默先是激动地说， 我和珊珊吃了顿饭，他说下次再见。 唐默一头雾水，转头一想，珊珊大概是神棍的女儿。说完女儿，神棍拿着书手舞足蹈起来。 你知道玛雅文明吗？哎，你肯定知道。 自问自答，根本不用唐默插话。 他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一个伟大的文明一夕消失，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你肯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神，神降下了惩罚，他们就全部没了。 唐默淡淡地看了神棍一眼。 陈先生，如果可以，书不要乱放，记得放回书架。 唐默心想， 不要给我们增加工作量。 唐默礼貌性地点点头，转身离开。他的身后，神棍还在神神叨叨地说着什么玛雅文明、神的惩罚、人类也会一夜灭亡的鬼话。莫名其妙的，唐默开始思考起来，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类一夜消失，大概只有外星人了吧。面无表情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唐默将这股奇怪的想法抛到脑后。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类一夕灭亡，那到时候的人类会面临怎样的绝望与困境呢？南京，南师大附中。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孩与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他和女同学开玩笑，一下子没接过同学传过来的篮球。同学郁闷地说， 爱德华，你这个外国人怎么比我们还会讨女孩子欢心？ 金发小男孩无辜地说， 是他们说喜欢我呀。 无锡太湖欢乐园。戴着银丝眼镜的年轻男人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表妹推开，他微微一笑， 行了，自己想去鬼屋的，抱我没用，你不如抱他，说不定还实在些。 正准备进鬼屋的柴荣猛了一下， 啊，顿了顿，等等，我认识你们吗？ 安楚也一愣， 就是啊表哥，我压根不认识人家。 萧继彤推推眼镜， 那我们一年好像也就见得上一面， 笑着弯起眼睛， 我们也很熟吗？ 安楚无言以对。上海同济大学留学生宿舍区，身材高大的外国男生和一个金发女生正在林荫道里走着，后者好奇地问道， 杰克斯，听说华夏那个很出名的女歌手恋 要去苏州开演唱会了，你去吗？ 北京第八时钟，一个面色苍白的男生默默地趴在桌子上，他捂着肚子，低头看着地面，渐渐的，他的肚子越来越痛。过了片刻，他站起身。 老师，我想去医务室。 老师点点头。 小心身体啊，阮王叔，要是下次还是不舒服，就别上课了吧，身体重要。 走出教室的男生动作顿了顿，接着继续向前走去。到医务室后，那个女医生正在玩手机游戏，听到开门声回头看了一眼，接着摆摆手。 又是你啊，好了，自己躺着吧。你这病啊，反正你自己也清楚，等不疼了再回去上课。 阮望舒看了眼女医生胸前的名牌，李妙妙。 嗯。 阮望舒乖乖地走过去躺下。学校、办公楼、工厂、工地，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和宁静。人类真的会灭亡吗？唐默很快将这个无稽之谈遗忘。晚上他回到家，从门卫那儿拿到了一个快递箱，拆开一看，是练鱼正的演唱会门票。唐默沉默了片刻，登上 QQ。 门票是你寄的？对方很快回复。嗯，正好朋友给了两张票，听说这个女歌手明天在苏州有演唱会。唐默无言以对，票都寄了，当然有演唱会。双眼静静地看着电脑屏幕，看着上面的那行字。良久，唐默勾起嘴角，他说，明天你穿什么衣服？维克多说，你猜，你穿什么？唐默眼也不眨地回复，你猜。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竟然十分默契地没有再问这个问题。维克多说，来一句吗？好。好像一切没什么对，也没什么不对。如同过去23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唐默这一夜睡得非常安稳，没辗转反侧，也没期待难眠。他一觉睡到天亮，早晨刚准备穿衣，忽然想起今天是周六。他给自己下了碗面，吃面的时候手机亮了，他打开一看， 老子买房了。 我靠，上海那物价你也买得起房？发达了呀，胖子。 说话的是一个叫做好兄弟一起走，谁先买房谁是狗的三人小群。唐默打字回复，买哪儿了？管理员你泽哥将用户胖子的备注改为第二只狗。 浦东二手的。 小群里聊得十分欢快。等唐默吃完面，大家也定好下个月去上海给胖子搬家，顺便大家聚一聚。时间过得极快，天色渐黑，唐默换了一件白衬衫，套上牛仔裤，拿着钥匙准备出门。等电梯的时候，他看着电梯镜里面的人，不知怎的竟拨了拨头发。意识到这一点后，他自己先愣住， 又不是去相亲。 电梯叮的一声开启，黑发年轻人尴尬地咳嗽一声进入电梯。演唱会即将开始，黑压压的人群蜂拥着向苏州体育馆的方向进发。唐默倒是不急，他等着一波又一波男孩女孩冲进体育馆，看着对方手里挥舞的荧光棒，他想了想，还是没去路边的摊子上买一个。不过路过最后一个摊子时，他的目光被最角落的一只灯牌发饰吸引了。那是一个黑色的发箍，上面用铁丝绑了两个小恶魔脚灯饰。打开按钮，蓝色的恶魔小脚一闪一烁。唐默看着那东西看了几秒，似乎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要一个那个。 拿着蓝色小恶魔发箍走向约定的门，唐默的脚步忽然放慢下来。他的身旁，无数年轻的男男女女头上戴着蓝色小恶魔角，开心地走进体育馆。他的面前，黑压压的人群 将那扇约定好的第23号门堵住，一眼看去至少有近百人。月光轻轻地洒下，周围的声音无比嘈杂，可是唐默却迈不动脚步了。半分钟后，他突然转过身，逆着人流向回走，手里捏着的演唱会门票被捏出皱痕。就在他走出人群的时候，唐默倏地抬起头，在看到那个人的时候猛地怔住。只见人流稀疏的地方，一个高大英俊的黑衣男人站在最后一个探子前，手里也拿着一个蓝色小恶魔角灯饰，静静地看着他。他站得极直，哪怕站在杂乱不堪的商贩间，也如同一棵笔直的白杨树，带着与众不同的英挺。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聚，这一刻风好像停止。唐默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这声音跳得极快。许久，那人先迈着修长的腿三步变两步地走过来，距离一下子拉近，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一道低沉的男声在清凉的风中响起，这时候仿佛连月光都变得更加瑰丽。 莫唐， 语气肯定，毫不怀疑。唐默抬起头，轻挑一眉， 维克多。 维克多低笑了一声，挥了挥手里的小恶魔角。 本来想送给你的，你戴或许很合适，不过看来你已经有了。 唐默愣住，面不改色地把东西塞进对方的手里。 送你的。 互相把东西送给对方后，两人之间都是一阵沉默，也不知是谁先出了一声，唐默先伸出手。 唐默。 听到这两个字，男人在心底将这个名字认真地念了一遍，接着他伸出手微微一笑。 傅文铎。去看演唱会，其实我也不是很熟悉这个歌手。那就不听了。 唐默笑了。 好。 两个人与人群格格不入，一起走向体育馆外。忽然唐默想起一个问题， 你多高？ 185。傅文铎不明白对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唐默轻咳一声。 啊， 他心想， 高五厘米啊。 走到体育馆外时，欢快响亮的音乐声已经透过建筑传到道路上。唐默伸手想拦一辆出租车，傅文铎站在他的身后，定定地看着他。拦了一会儿也没拦到车，唐默这才想起用轿车软件喊辆车。他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出租车，仿佛觉察到了什么，唐默转过身，目光恰好落入对方深邃的眼中，喉咙有些哽住。 怎么了？在看什么？ 看你。回答得无比直接，唐默手指紧了紧。 嗯？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原本紧张的心情听到这句话后全部烟消云散。唐默笑了。 你想象中我什么样子？ 戴眼镜，不高，很白，很安静，南方人的样子。 那我想象中你什么样子，你猜到了吗？ 就是我这样。 不是。 那是什么样？ 哼，你猜。 傅文铎正要说话，车子已经到了，他十分自然地拉开车门，让唐默先进。当唐默进车时，他好像听到了一句话，随着温柔的夜风消散在漆黑的夜幕中。傅文铎的动作停了一瞬，等他再进去时，只见那个黑发年轻人已经坐在最里侧，紧贴车窗，看着窗外。车子发动起来，司机没有说话，只有沙沙的晚风撞击着玻璃。 你也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猛地转过头，唐默睁大眼睛看着身旁的男人。傅文铎用食指抵住嘴唇， 轻轻地嘘了一声。司机还在老实地开车，他也没有注意到坐在车后座的两个年轻男人相互看着对方相视一笑。如果人类总有一天会灭亡，那会面临怎样的绝望？唐默想不出那个答案，但是他知道他所喜欢的那个人也一直深深地喜欢着自己，而这个人他不偏不倚，不前不后，恰恰好在最正确的时间出现在那里。如果说这一定是种感觉，那便是命中注定。谁也没想到，我从未有过喜欢的样子，而当你出现后，所有喜欢的模样全变成了你。车子缓缓驶离苏州体育馆，融入在夜色里。就连傅文铎都没想到，在他离开这座体育馆后，那10000人的演唱会中，一个穿着黑色皮衣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人不动声色地按了按自己的耳朵，眉头皱起。 你说你看见了谁？ 傅文铎，傅少校呀。哦，不对，听说他好像快晋升中校了，那就是傅中校哦。 穆回雪愣住。 Fly， 你真当我们是来看演唱会的吗？ 娃娃脸青年站在人群中，委屈地眨眨眼。 小鹿，我真的看到他了呀。 你能不用这个恶心的名字称呼我吗？ 那你喜欢什么？我只知道你叫 Dear， 或许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我非常乐意喊你的名。 声音戛然而止，几秒后白若瑶含着笑意的声音响起。 8点钟方向，目标人物出现。 穆回雪面色一沉。 收到。 这一晚烈余铮的演唱会圆满结束，谁都没注意到某 IT 外企的技术部主任在演唱会刚开始就被一个总是笑眯眯的娃娃脸青年和一个总是一脸无语的年轻女人带走。这一晚俄罗斯红场，穿着朴素的强壮大汉将自己的女儿抱着举到空中，与妻子交换了一个轻柔的吻，参加一年一度的节日庆会。美国某大学宿舍，两个好基友约翰和贝尔正在为学位论文熬夜奋斗。日本大阪新斋桥，山本孝夫终于谈成了一个单子，直到半夜12点才离开公司。唐默并没有在这一晚理解什么叫特种兵的可怕体力，他作为主人带着初次来苏州的傅文铎逛了逛观前街、平江路，他的心中涌出一个念头， 维克多好像身体不错，居然一点都没累的样子。 这个念头刚起来他就忘之脑后。半年过去，曾经有过交集的人们和或许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交集的人们迎来了一个国庆，又迎来了北半球的秋天。清晨，唐默从被子里伸出手，将手机闹钟按掉。他脸色不是很好看，先将那双环在自己腰间的手臂拿开，接着走出被子，将地上的衣服拾起来。他的腰痛极了，即使双方做好了一切准备，第一次也令他不是很好受。幸好昨天早就有先见之明的请了假，今天不用上班，只是昨晚没想起要关了闹钟。如今他醒了，也实在睡不着了。到厨房给自己煮了点粥，唐默靠着门板，低头思索着下半辈子的人生。忽然他抬起头，速度极快地看向身后，视线在对上对方的那一刻停住。唐默皱眉道， 你走路没声音？ 傅文铎进入厨房开始做饭。 习惯了，不能有声音。在想什么？在想我们以后怎么办。 闻言傅文铎抬起头。 怎么办？ 唐默笑道。 维克多先生，你不打算负责任吗？这个责任有点大，我不是很承担得起，如果一定要承担。 唐默表示愿闻其详。 傅文铎认真地说，用我的下半生来交换，可以吗？ 好像不。 温柔的吻堵住了青年接下来的话，傅文铎的手不动声色地揉上了唐木的腰。小小的厨房里，粥在煤气炉上煮着，男人低着头轻轻地吻着自己这一生唯一深爱的人，唇齿交缠，如同爱意一般死死地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餐桌上，两人吃着粥，傅文铎突然说，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唐默一愣，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10月15号，我记得不是你生日，是你答应我永远在一起的日子。 如果地球没有上限，我依旧爱你，不会改变。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